商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建设。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英方的歧视性做法和英国一贯主张的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削弱中方在英国的投资信心，亦都严重影响中英经贸合作氛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的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0点，跌510点，总成交金额1,9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1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6点，跌7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75，跌9.7；腾讯控股513元，跌30元。阿里巴巴233.2，跌10.2；美团点评185.1，跌15.5；小米集团15.08，跌1.28；吉利汽车15.58，跌2.12；港交所336.2，跌20.4；中国平安85.2，跌1.35；华夏汇森351.24，跌2.68；斯摩尔国际30.55，跌4.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727，瑞士法郎8.206，澳元5.414，加元5.732，新西兰元5.08，欧元8.339，每百人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8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0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1美元，卖出1,80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港铁嘅特别消息啊，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前炸弹啦，咁应警方嘅要求，为咗确保安全，启德站需要暂时关闭。屯马线一期咧，列车就不停启德站噶。重复多次啦。啟德站需要暫時關閉，咁屯馬線一期嘅列車不會停啟德站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講翻隧道嘅情況啦，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演藝學院，西行嘅車龍咧就喺景隆街，咁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咁只係收費廣場對出車多，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都有龍尾啦，排到去北角政府合處對出。咁補充翻啦，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嘅大埔支路咧，較早前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就回復正常噶。咁路面情況喺九龍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一段擠塞，排到去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咁另外窩打老道由於有爆水管，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線咧就封閉。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方向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 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手下留情， 刘伟恒。 点样可以保持健康嘅体魄啊？梗系从心出发啦。正所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一个开心又正面嘅心情，咁你遇上任何嘅风浪、任何嘅环境，都可以处之泰然，又处变不惊咯。人就梗系会健康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系陆宇光。嗱，而家讲讲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系6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喺讲今日嘅话题之前咧，就先讲一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咁就系咧，由于启德站附近咧发现战前炸弹，应警方要求咧，为咗确保安全，启德站需要暂时关。屯马线一期列车就不停启德站的，大家要留意翻啦。嗱，而家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嘅一啲最新嘅发展啦。咁喺截至到今日下昼4点，喺过去24小时咧，本港系新增67宗嘅确诊嘅个案，当中咧63宗咧系本地嘅个案，而本地个案之中咧，更加系有35宗咧系源头不明。咁呢个嘅今日新增嘅确诊数字咧，系创咗本港嘅单日新增纪录噶。咁喺呢个所谓第三波嘅疫情底下咧，咁其实早前咧政府都推出咗一轮嘅一啲防疫措施啦。咁就包括咧就系由寻日开始啦，咁就系进一步收紧一啲嘅社交距离啦，包括咧就系规定食肆喺下昼嘅6点至到第二朝嘅5点咧就不设堂食。只准外賣，咁啊，尋日已經生效噶啦。咁換言之，尋晚呢已經係第一晚咧，就係呢個食肆不准堂食嘅呢個規定啊。唔知大家平時即多唔多出街食飯咧？咁喺尋晚呢個嘅新規定生效之下，大家又點樣過嘅咧？究竟係翻咗屋企食啊，還是真係買外賣走咧？政府讲咧呢个嘅措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夜晚啦，咁就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多啲翻屋企食饭啦，又或者就算要即系出去买，都系买外卖啦，减少一啲夜晚嘅一啲外边嘅聚餐啊聚集咁样。咁但系睇翻咧，即系今日嘅传媒报道啦，咁啊，寻晚大家点样过嘅咧？咁當然都繼續有市民係買外賣啦，不過冇地方食啦，即係有啲人咧就可能係可以拎到翻屋企食啦，不過就唔係個個咧都可以真係拎到翻屋企食啊，拎唔到翻屋企食咁點算咧？咁啊見到有啲市民就喺街度食啦，有啲人就拎住個外賣去到公園度食啦，又或者甚至喺商場嗰度食啦咁。 啊，唔知大家嘅经验系点样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啊，呢、這个喺街度食嘅呢个情况，咁又对于防疫嘅效果嚟讲，又系咪理想啦？吓、啊？咁另一邊厢啦，咁當然啦，呢個嘅措施都對於食肆咧有好大嘅影響啦。咁除咗生意嘅影響之外咧，仲有好多操作上面嘅疑問噶。嗱，就有啲嘅食肆咧，就尋晚就喺社交媒體講啦，就話咧啊，都收到一個食環署嘅通知啊。咁就係話咧，夜晚俾客人走去餐廳嗰度等外賣，以及咧員工咧喺餐廳度用膳咧。都是违反这个的规例，于是呢在业界来讲都引起一大阵的回响，觉得这个规定呢就不是那么合理。那谭太太呢就刚才是政府的记者会，那就出席的官员呢就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啦。咁都講到新嘅一個豁免啦，咁就話咧就聽到一啲嘅業界嘅聲音，於是咧就作出一啲新嘅豁免，咁就咧係容許咧就係員工飯堂咧同埋等外賣咧都係可以豁免噶，即係唔緊要噶，係冇違反新嘅規例噶。咁大家又點樣睇咧嚇？啊，會唔會都對於食肆嘅運作係有翻啲嘅幫助咧？无论听紧节目嘅朋友系一啲顾客又好，或者系食物呢个嘅餐饮业界嘅一个员工又好，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繼續咧，同大家講講英文寫作裏面啦。通常口語就未必用咁多，寫作裏面常見到嘅一啲引經據典嘅一啲修辭手法。咁我哋今日講嘅呢個字咧，叫做 chauvinist。大家咧都有唔少人應該會聽過啦 ，chauvinist。如果未聽過咧，聽中文可能會聽過沙文主義。沙文主義 chauvinist， 我點串咧 ？C H A U V I N I S T chauvinist。CH, 但我哋唔係讀 show， 我哋讀 show， 因為本身來自法文。我哋可以話咧，一個 chauvinist 嘅人就係咧，會係一啲瘋狂愛國嘅一啲人啦，或者係瘋狂地覺得係，譬如男性係優於呢個女性嘅，比女性嘅能力高啊，比較社會地位應該高啲啊，嗰啲咁嘅人，我哋通常咧嗰啲就叫做 male chauvinist。呢、这個字咧本身咧就來自一個法國嘅人咧，就叫做 Le Chauvin， 佢係一個超級狂熱嘅愛國者。通常咧，我哋用到呢個字咧，都有啲貶義噶啦。OK， 咁我哋可以話一個 male chauvinist， 我哋又可以話一個人係一個 western chauvinist， 即係一個咧永遠幾時都覺得西方國家嘅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咁嘅一個人啦。或者我哋可以話一個咧 chauvinist culture， 一個咧覺得可能。男人是比女人優勝 的一個文化的社會樣，通常就會用 chauvinist， 所以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是就非常狂熱地愛國，一是就非常之是大男人主義，或者覺得是男尊女卑那種人。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蕭叔叔。 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嘅發展啊！嗱，本港出現咗呢個新增嘅確診人數，單日嘅新增確診人數破紀錄嘅情況啦，有67宗新增嘅個案啦。咁至於咧就早前政府已經公布咗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啦，頭先都講啦，就係餐廳就晚市咧就只准外賣，就不准堂食。而另外咧就係都發現咧就係有唔同嘅情況啦，咁就係你見到呢個疫情。有不同的發展的，咁就包括咧就係、是、近排都多咗一啲喺街市度確診嘅啲個案群組啊，咁包括咧就係、是、譬如話係牛池灣街市啦，有一啲去過街市嘅人咧就係、是、確診啦。 慈雲山街市咧，同埋咧深水埗嘅北河街街市咧，有相反確診咧，亦都有咧去過街市嘅人士咧係確診。至於今日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都講，今日新增嘅個案之中咧，亦都有一啲咧係嚟自北河街街市嘅相反嘅家人噶。啊，咁大家即平時去開街市度買餸。又會唔會擔心而家呢個嘅疫情有啲情況就係一啲嘅地區嘅街市嗰度爆發咧？大家有冇啲咩嘅防疫措施咧？又或者係有冇啲咩嘅擔憂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頭先講開食肆嘅一啲晚市就係禁止堂食嘅啲運作啦。咁啊，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飲食業界嘅朋友啦，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徐文偉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吓，不如讲讲最新嘅情况啦。头先我都简略咁讲过啦，即系关于业界嘅一啲关注咧，就系包括系员工可唔可以留翻喺餐厅度食饭咧，又或者咧系顾客可唔可以入嚟餐厅入边等外卖咧？咁啊，头先阿徐德义嘅讲法就系话咧，就系、是、食肆员工咧需要用膳咧就可以获得豁免，即系话咧晚市都可以喺翻餐厅入边食啦。咁但系食肆里面咧要有适当嘅分隔啊，吓。咁而另外咧，就係顧客入嚟餐廳度等外賣咧，其實只要話即係戴住口罩啦，同埋並非進食緊咧，都冇違反相關嘅規定啊。咁對於呢兩個新嘅一個澄清啊，有冇對於業界嚟講一個好嘅消息咧？ 呢、這個消息啊，當然係非常之好啦。都多謝政府啦。收到我哋業界嘅訊息，就作出一個即時嘅反應。令到我哋業界咧都有一個好嘅消息，雖然而家係好困難、好困難嘅時間，咁但係都可以令到我哋啲員工或者從業員咧，可以有一個適當嘅環境咧去進餐咧，我覺得呢度係相當好嘅。 係，或者講講咧，其實業界係咪都喺背後做咗好多反映意見啊，或者啲遊說政府去新增多啲豁免嘅動作啊？ 系啊，因为呢度我哋会长黄杰龙啦，咁今朝都系传媒都发表个意见啦。咁啊，我哋稻苗学会有好多会员咧，都对以上两点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同埋观点嘅。咁我就因为作为主席啊，咁我即时就俾咗电话呢个食环署啦，亦俾咗电话我哋业界代表张宇仁议员啦。咁佢就今日全日都喺度为我哋业界呢件事咧。员工能够喺一个厅面进食，同埋客人能够喺厅面等一个外卖咧，都同政府咧进行多番游说嘅。咁最后个结果咧，大家都喺四点钟见到出二局长咧都出嚟讲咗啦。咁呢度都要多谢张宇仁议员嘅。 嗯，咁但系咧，即系而家个规定，虽然话食肆嘅员工可以喺晚市嘅时分继续喺翻食肆里面用餐啦，咁但系咧就规定都要讲到话食肆要有适当嘅分隔噶、哦。对于食肆嚟讲，要执行有冇难度咧？ 我相信六点后有适当嘅分隔咧，都唔会有太高嘅难度嘅，即系六点后咧都完全唔会有客人啦。咁佢可能揾一個corner 或者揾一個地方係合適做一啲嘅合適嘅間隔，即係可能離開個等候區最少1.5米啦，嗰、那個間隔可能要高過個人啦，咁俾啲員工喺裏面做一個進餐，又同購買外賣嘅客人有一個分隔咧，咁我覺得個難度唔高嘅。咁啊，但系对啲小店，可能会有多少困难，因为佢地方比较细，未必可能十零个位嗰啲小店啊，即系又要有间隔，又要即系符合外卖嗰、那个等候区，咁呢个可能都要有啲智慧去解决。 系，咁至于等外卖嘅顾客啦，咁而家就政府都讲到话啦，如果系顾客喺餐厅入边等外卖，又戴口罩咧，就冇违反规例嘅。不过我谂大家都最关心系一个嘅防疫嘅一个效果啦，系点样喺容许顾客喺餐厅里面等外卖嘅时候，同时又即系保持社交距离，可以做到防疫咧？ 呢、這个咧就头先局长都讲啦，去等外卖咧，业界必须有一个区分，即系个间隔，嗰、那个系一个外卖嘅等候区，就俾啲客人喺度等外卖，亦同我哋员工咧有一个适当嘅距离。咁都系啦，我谂一啲大型嘅连锁或者大型嘅快餐店咧，喺呢方面咧， 係冇一個困難嘅，甚至乎喺啲 shopping mall 裏面嘅同業，咁啊估知咧啲小企啊或者一啲街鋪咧，可能做到一點咧都會有困難。尤其是街鋪，香港你知個地方比較細，咁啊一啲街鋪對開嘅行路嘅地方唔多，咁變咗你要做一個區間咧，都可能要要用啲方法去解決咯。 嗯，咁啲顾客买完外卖之后点样呢？咁因为都见到传媒报道咧，咁好多顾客咧其实要买翻屋企食咧，未必个个做得到噶。咁可能咧就地啦，咁喺呢个餐厅门口啊，或者喺商场啊，或者喺公园嗰度咧就喺度食啦。咁就除低口罩。咁其实咧大家都担心嗰个嘅防疫嘅风险啊。其实有冇即系一啲嘅建议俾啲顾客咧？ 我哋喺呢方面咧，就其實係好難控制顧客喺餐廳以外嘅地方入去進食。咁我哋都建議其實顧客即係最理想咧就攞翻屋企同家人一齊分享啦。如果話唔方便嘅，會唔會揾一個合適啲嘅地方？有燈啦，起碼都坐低食得比較舒適啲咯，亦冇太多人啦，因為始終而家嗰個防疫。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如果大家做防疫做得不好，个传染性高呢，咁可能会令到整个香港社会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咁我喺度呼吁市民都提高警觉，为社会为自己为家人呢的健康呢都防疫措施一定要做足啊！ 嗯，好啦，不如都讲翻咧，就系寻晚系第一晚实施呢个晚市禁堂食啦。咁睇到个生意嘅情况系点样啊？ 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啦，都跌咗八九成生意噶啦。喺晚前，因为即系第一点就啱啱第一日实施一个新嘅禁聚令啦，只限外卖，不能够堂食，咁令到整个业界都一个前所未有的衝擊，一個大跌。咁你話喺全日嘅生意計咧，就都跌七成或以上噶啦。第二個原因咧，就因為好多市民都聽到前日政府嚟緊會出呢個禁聚令，好多市民啊客人咧都喺超市街市咧就已經儲備咗一啲嘅食糧，準備未來幾天咧喺屋企打依一個抗疫戰。咁咧。所以令到啲生意會跌，咁有甚至乎有啲大型嘅酒樓都冇開門啦，都貼曬通告，就未來七天咧都唔能夠營業啦，因為佢大型酒樓早上又坐一半啦，四人一台啦，根本佢哋都計唔掂數，咁都已經好多冇開。 正想問你就係、是、即有啲餐廳都去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咧、如果係個外淨係做外賣個生意係少咁多嘅時候，可能咧嗰個營業額咧就係、是補償唔翻個成本啦，就寧願唔開啦。咁以你所知，其實乜嘢規模嘅餐廳可能係嗰個營業額係符合唔到嗰個嘅成本？本可能唔开好过开咧， 一啲中型企业或以上嗰啲啦，即系可能讲紧系八十个座位或以上嘅餐厅、酒楼、食肆啦，因为佢始终一开门咧，嗰、那个最低嘅营运成本啦、人力成本啊、灯油火蜡啊，都喺度噶嘛。咁如果净系做外卖嘅，佢个生意额咧系唔足够咧去支撑佢个整日嘅。营运成本嘅，咁啊宁愿唔开，宁愿唔开咧，佢就系交租，咁可能交租佢都仲可以计一啲数，即系嗰日净系交租，咁啊都会有咁嘅情况。 系，咁但系即系见到今日个单日新增个案系创新高啦，咁睇嚟个疫情呢一波嘅疫情啊，都冇话咁快就会过去啊，咁点样预计嚟紧即系可能几个礼拜嘅生意啊？ 政业界都好失望同埋都悲观噶啦。咁我哋預期都會有一個大規模嘅結業潮啊，因為始終都係啱啱經歷過第一、第二波嘅嗰個疫情啦，而家嚟到第三波。第一、第二波咧，由政府嘅防疫基金啊，1.0、2.0嘅幫助咧，好多業界咧都叫做啱啱捱得過。咁而家第三波咧，就基本上其實大家都五六七傷，甚至乎絕大部分業界咧，即係第一、第二波疫情咧，已經利用咗咧政府呢個百分百嘅借貸擔保咧， 喺銀行咧就借咗錢去支撐佢嘅企業嘅。佢走到呢一步第三波呢一個情況咧，喺銀行又借唔到錢啦。咁啊，現金流就缺咗啦，咁所以都出現咗好大嘅問題。 Okay, 明白，好啊，多謝曬徐文偉，多謝你嚇。徐文偉咧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嚟噶，電話18723111。有聽眾陳女士喺度啊，陳女士， 你好， 你好，請講下。 我留意到街市啦、超市啦，就算甚至乎我屋企坐呢啲西人都係唔戴口罩嘅。 嗯， 咁我都試過，因為係我哋大廈嗰啲，我就試過話咯，但係。啲人執行唔嚴咧，我覺得我哋香港人要齊心咯，因為呢個疫症唔係一個人話事啊，係、要全香港嘅人大家合作，咁先至會快啲等呢個疫症冇事咁樣先至好嘛。因為超市你唔係你去街市買餸，基本上係啲人唔戴口罩噶，係、上環街市都係唔戴口罩噶、我上環街市直情我見好多肉檔嗰啲唔戴噶係。咁我哋都唔可以话佢囉。 Okay, 好啊，多谢陈女士。 我试过话过人哋俾人哋闹啦，咁都惊㗎。 明白。好啊，多谢晒陈女士电话吓。无论系食肆嘅情况或者街市嘅情况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是本地个案，4宗是输入。63宗新增本地个案中，有28宗和其他个案有关，其余的35宗未找到源头。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新一波的疫情之下，最忧心是一些个案找不到源头。社區個案很多，小部分是醫管局員工，他們在社區受到感染是無可避免，亦有大批有病徵的病人湧往醫院。他說希望為一些較高風險的醫管局人員進行檢測，亦會加強入院篩查，同時呼籲員工如果住在一些高危地區，可以通知醫管局要求接受測試。他希望透過多管齊下的方法減少員工受到感染。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今日确诊。刘家宪话，进行追踪之后，相信呢啲个案同之前内科病房群组受到感染无关，因为内科病房群组发生感染嘅时候，呢名员工并冇翻工，亦冇员工系啲人员嘅密切接触者。佢话有关伊利沙伯医院内科病房群组至今3人受到感染。另外有42人进行检测，全部结果呈阴性。九龙启德协调道同木园街交界一个地盘发现怀疑炸弹，港铁表示，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前炸弹，应警方要求，为了确保安全，启德站需要暂时关闭，屯马线一期列车不停启德站。警方下午近3:00接报之后到场调查。怀疑炸弹长约1米，警方疏散附近大约150人。在台湾，一架参与汉光演习的直升机坠毁，两名官兵送院不治。军方指，涉事的 OH-58D 战斗直升机执行汉光演习操演之后，大约下午3:30返回新竹空军基地的时候，硬着陆和起火，两名官兵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航空特战指挥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的原因，并且要求各类直升机暂停任务派遣。台湾传媒报道，同机型的直升机已经在两年之内第三度发生意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港鐵嘅消息。咁由於啟德站附近發現戰時炸彈，咁港鐵咧應警方嘅要求，為咗確保安全咧，啟德站而家係需要暫時關閉嘅。屯馬線一期嘅列車暫時唔停啟德站，就由於啟德站附近發現戰時炸彈，啟德站而家係暫時關閉。屯馬線一期嘅列車係唔停啟德站。之後同大家講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慢線有意外，龍尾進景園反方向去漲水嘅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嘅慢線有意外，龍尾進景園反方向去漲水亦都車多，龍尾美林村。之後同大家跟進少少港鐵嘅最新消息，咁就係咧，而家啟德站暫時關閉啦，屯馬線一期列車亦都係唔停呢個站噶。屯馬線一期而家來往鑽石山站至到烏溪沙站係每7分鐘一班。隧道方面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窝打路道，因为爆水管，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中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的。嗱，而家系本港咧系新增咗67宗确诊嘅个案，系创咗单日嘅新高。咁而其中咧有63宗咧系本地嘅个案嚟噶。咁而本地个案之中咧有唔同嘅群组啦，可能大家之前都听过慈云山嘅一啲群组啦，慈云山嘅餐厅嘅一啲群组啦吓。另外咧就系伊丽莎白医院咧就再有员工系确诊啦，以及就系譬如唔同嘅地区啊、唔同嘅社群啦、都出现咗啲嘅确诊个案吓，包括系一啲嘅超级市场啊，以至系咧。街市咧都有一啲嘅確診嘅個案，都係蔓延到咧佢哋嘅屋企人噶。咁大家點樣睇咧？而家嗰個病毒嘅發展情況，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咁而頭先亦都講啦，咁就政府有新嘅一輪嘅防疫措施，包括就係食肆、晚市咧就係不准堂食，只准外賣。大家有觀察到個情況係點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噶。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喺度，黃生， 你好， 你好啊，請講。 啊，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啊，请讲啊。 啊，我姓黄噶。 系你好，黄生。 我听到之前你哋话，河街市里边都有确诊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 话佢街市，佢街嗱佢北河街街市咧，地下嗰层咧就系卖猪肉卖菜嘅，卖猪肉卖海鲜嘅，楼上就卖生果卖鸡卖菜嘅， 嗯， 话卖菜嗰一边有个两边噶，好恐怖噶，嗰人即系直情你根本上一直情冇空间嘅， 好逼系嘛？ 即系直情逼到直情冇空间俾你噶，啲人可以即系啲可以入里边即系啦。佢譬如佢裏面嗰啲菜心，嗰啲人可以直情埋去裏面攞嘅， 係 買番茄瓜菜又係完全係冇空間嘅，好恐怖。 見到啲人有冇戴口罩啊，黃生？ 甚少 啊， 都有嘅甚少。 嚇，相反咧嚇， 我上個禮拜咧就買只冰，就係嗰只雞，新鮮雞嚟。 係。 嗰個兩個反商，兩男一女嘅，哇！三個都唔戴口罩嘅。 嗯， 话点解你唔戴口罩？你哋系我哋戴冇用嘅，你戴先有用噶咁样。 嗯， 咁佢都唔惊嘅，真系。 明白。咁你自己系咪都有去北河街街市啊？ 啊，我住东涌区嘅。 哦，系。 啊，即系东涌嘢太贵，全世界都知啊！我而家就朝头早就出去深水埗饮茶啦。 嗯。 咁嗰间酒楼就平民酒楼嚟嘅。 嗯 就喺龙宝隔篱，个个都知噶啦。 吓，又系咪有去街市啊？咁。 街市都有去 吓，咁、啊、自己惊唔惊啊？仲会唔会再去啊？ 而家唔去啦，而家 唔去啦，系嘛？ 又去翻上灵道街，即系上灵道街市冇咁多人啊嘛。 Okay. 好啊，多谢你啊，黄先生吓，咁、啊、都讲咗佢自己一啲亲身嘅观察啦，同埋体验啦吓。大家有咩嘅观察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吓。咁、啊、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一位嘉宾啊，咁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主席陈锦荣。陈锦荣你好。 你好啊，陆生你好。 你好啊，吓咁、啊、见到咧，而家都多区嘅街市咧，都出现咗一啲嘅感染群组啦。头先听众咧有讲过话，深水埗嘅北河街街市啦，以至到咧就系慈云山中心嘅街市啦、牛池湾街市啦，吓都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同群组添啊，吓。点样睇而家个街市个爆疫嘅情况啊？ 其实我哋啲行家都好担心嘅。 嗯， 其实喺即系第一轮啦，即系大约半年前咧，我哋已经要求咗食环署咧加强嗰、那个清洁噶啦。咁佢哋咧都做得到嘅，喺啲 lift 位啊，或者系通道啊、扶手位啊，咁咧都两个钟头帮我哋清洁一次嘅。咁但系呢个疫情咧，即係好似今次仲嚟得犀利啲，好似今日好似系咪60几单添啊？咁咧就系、是。我哋所以咧早我琴日咧已经同食环署咧有个要求嘅，咁第一咧就系话，喂，既然政府咧都系有四类人士都系接做呢个深喉嗰个测试啦，咁我哋反商咧即系喺街市入边嗰啲啊，我针对，咁系咪都可以俾佢哋优先做一个检测咧？咁样都系变咗第五类啦，当佢系咁样啦吓。咁咧因为咧嗱呢家即食肆又唔可以开啦，咁其实啲日市民咧需要去街市买餸嘅机会又多咗啦。 夜晚冇得堂食， 系啊，人多咗啦。咁我哋就做生意就唔可以，即系梗系人同人接触噶啦吓。咁、我哋都呼吁咗啲行家咧都要戴口罩啦。咁就食环署好似啱啱公布咗咧，佢哋都会系即系同我联络过咧，都发信咧，就系、是、要我哋啲反商咧就系、是、戴口罩噶，需要戴口罩。咁我问佢系咪强迫性噶，佢就话唔系。咁话喂唔系，咁都冇乜，即系你都冇乜作用噶。你知啊，都系好热噶，依家都有啲街市成40度噶嘛，呢、這个天气咁样。咁佢哋真系唔肯咁戴喎。要如果你唔系强迫性，咁我情。如果你硬啲咁多啦，政府我哋啲行家咧就辛苦啲咁多啦咁样。咁但系亦都要人流嘅配合噶。譬如你唔系净系叫我哋卖嘢嗰啲人戴口罩嘛，你入个街市啲人都要戴口罩噶嘛。 嗯嗯。 所以咧，我就希望其实我仲有一个要求嘅，我就要求佢咧作一个人流嘅管制。嗱，其实咧真系如果喺个街市度一齐聚集咁多人咧，就系、是。真係高危嘅，我自己都知道高危嘅，所以咧，我希望咧，如果食環處喺人手調動方面咧，可以配合嘅話咧，就做一個人流管制，即係我哋平時即係過年去行花市啫嘛嚇，咁樣就係呢度入嗰度出，咁啊仲有一個人數嘅限制，譬如我哋呢個街市大啲嘅，咁我哋300人啦，細啲嗰啲150人啦咁樣，咁啊入。 入二十個就出二十個，啊，入十個又出十個，咁你就確保嗰個街市嗰個空氣啊，同埋唔好一咁多人一齊咁聚集，我就覺得安全啲。 OK 嚇，陳生啊，其實頭先都有聽眾講啦，其實都見到好多商販咧，就係冇戴口罩啊。咁其實有冇都了解過啲商販嘅聲音啊？即係會唔會真係一來即係真係天氣熱啦，可能容易出汗啦咁，或者焗啦；二來其實譬如佢哋賣啲嘢係有水嘅，即係譬如賣魚咁，咁會唔會都比較容易整濕個口罩？咁即係要成日換啊？咁佢哋又夠唔夠口罩用啊？呢個問題你點睇啊？ 嗱，我以我哋即係話係聯會嘅角度咧，我哋已經喺街市度派口罩俾佢哋咧，就喺俾其他嘅攤檔咧，即係好似街邊嘅小販咧多噶啦。咁但係咧就係、是、都唔足夠嘅，其實依家咁佢哋可能有啲你知啦，有時最高嘅時候炒到百幾二百蚊一盒噶嘛，係嘛？咁佢哋都係即係揾好少收入噶啦，咁樣咁啊，或者會唔會慳啲咁樣慳啲使咁樣？但係我哋都係呼籲政府咧，會唔會係有啲咁多即係俾啲口罩我哋嚇、啊，我哋會再俾多啲佢哋去派即係去戴，咁佢哋會接受嘅程度啊多啲，即係戴嘅機會又多啲。其實濕唔濕咧，佢如果佢知道咧係自己嗰、那個身體個健康緊要咧，佢哋會戴嘅嚇。我都見到好多學家都戴嘅，尤其是今波嘅疫情啊，因為早一輪咧真係事實上咧大家都鬆懈咗咁樣啦。 嗱，你头先就讲话即系希望食环署可以做多啲功夫啦。咁但系即系有啲街市都唔系食环署管理噶嘛，可能系领展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机构去到管理。咁你又点睇到嗰啲嘅即系商场啊或者嗰啲街市啊，佢管理情况同食环署比较又点样咧？ 嗱，食环署咧，我哋就可以同佢即系为我哋要求佢做乜嘢，因为咧食环署仲系一个大即系政府嘅机构啊嘛。嗱，其他嘅街市咧都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房屋委员会啦，就系啲喺一啲屋邨入边嗰啲啦，其实都系政府部门嘅。食环署做到嘅嘢，佢应该都要做到嘅。咁至于领展嗰啲咧，我谂领展收人咁贵租，佢更加要好啲服务俾人啦。我谂佢哋如果你食环署可以带头咧，佢哋一定做得到嘅吓。 系，而家睇翻嗰个你话食环署加强清洁啦，咁系有几加强咧？系一日几次做啲咩嘅咧？ 嗱，佢基本上咧就系两个钟头咧，佢哋可以有员工咧，我谂佢系搵啲漂白水啦吓，抹嗰啲有 lift 嘅就抹下啲揿手啊或者系嗰啲扶手啊，或者啲通道啊咁样，一日咧大约系洗呢、這个，我见佢哋以前咧就洗两次嘅啫，佢依家洗到差唔多四次五次嘅，即系走去搵漂白水去洗啲通道，咁系呢个我就都满意嘅。因为咧，其实咧，呢个新冠病毒咧，最主要就系人传人喺空气，我哋最惊接触嗰个，如果接触到带菌者咧，就系只手去传染嘅啫。咁啊，如果啲菌系跌咗落地下嗰啲咧，咁个机会就即系微嘅，即系传染咗。所以嚟计咧，如果喺清洁嘅角度个设施咧，佢系足够嘅依家。但系咧，我希望喺人流管制方面咧，去做加强啲。 OK， 咁而家都有几个嘅街市出现咗啲嘅感染群组啦。咁你见到佢呢啲嘅街市啊，譬如即系头先讲嘅北河街街市啊、慈云山街市咁样，有冇话加强做啲乜嘢咧？咁有啲专家话啊，不如都关闭一段时间大清洗咧。你又赞唔赞成啊？ 呢个千祈唔好制。咁你逼啲市民去边度买餸咧？系嘛？咁我谂呢个唔系一个好办法嚟嘅。你睇人哋欧美国家系咪啊？你美国嗰啲几万六七万啊，都要振兴个经济啦。我哋嗰六十宗啫嘛，今日都系最犀利啦，系咪啊？咁嚟计，我谂唔好搞呢啲嘢啦。我哋好多人手停口停噶，啊，除非你政府又肯为我包底啊，嗱，你哋真系有咩咁样，又有啲抗疫基金又加强，咁啊，当然另计啦。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嘅，只要我哋做好啲咁多嗰个防疫咧，唔系去到咁样嘅嗰个情况。 系， 即系唔系好似你需要关闭啊咁严重嘅吓呢个 吓，咁而家即系街市就系冇一啲咩门口嘅一啲防疫措施噶嘛，系嘛，即系系咪都希望有啲人可以上去？ 因為我同食環署講就講翻北河街市啊，咁佢話你有啲街市咧唔係兩三個門口喎，北河街市嗰啲成十個八個門口嘅喎，我哋真係冇咁多人手看住啲人點樣出出入入喎、啊、咁樣。其實呢個係技術上嗰、那個操作嘅啫，你封一啲門口，留翻兩個出兩個入，咁樣咧係可以做得到嘅。咁當然啦，食環署可能覺得未到呢個地步咁樣。其實如果我諗，如果係個疫情再進一步嘅惡化咧，呢、這個都要必須要做嘅。反正你食肆都唔俾人入去啦，依、家都係夜晚堂食都唔俾啦，夜晚堂食都唔俾人去啦。咁、你呢個街市嗰度，我點能我聚集幾百人喺個街市度咧嚇？密封式個仲要係密封式嘅喎。 OK， 好啊，多谢晒你啊，陈锦荣，多谢你啊， 多谢， 多谢。陈锦荣咧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主席嚟噶。电话1872311，大家又点样睇咧吓？电话旁边有听众谭太喺度，谭太， 你好， 你好啊，请讲。 冇啊，我咧寻日咧去街咧，经过嗰啲街啊，一条街咧起码都有两三个人咧唔戴，佢唔系唔戴口罩，佢个口罩咧。就戴咗落去个下巴嘅下边，跟住佢一路行咧，就一路食烟。 啊， 咁啲人唔合作喎，咁点搞嘅？你话 系喺即系喺即系喺街道系嘛？即系行人路上面 系啦系啦。 嗯， 咁撞到啦，有一条街啊，已经撞咗两三个啦。我行过经过就睇到， 系 佢个口罩就掹咗落下边，跟住一路行一路食烟。咁、如果你哋啲人系咁跟住佢呢个人系有带菌嘅，咁又会传开去噶啦，系咪啊？ 系系系吓，咁应该点咧？你觉得？ 我话觉得啲人唔合作咯。 系 啊，呼吁下啲人唔好咁做咯。 系系系，好啊，多谢谭太吓吓。咁、都呢轮个疫症系即系都见住出现咗一个第三波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嘅专家啊或者政府啊都系去到呼吁大家咧就系注意一啲嘅个人卫生啦，又或者系有啲专家咧都呼吁啊落街去到公众地方不如咧就系、是。都戴翻个口罩啦，即系宜紧啊，不宜松啦吓。咁所以咧，大家都去到关注翻咧，即系究竟点去做多啲嘅防疫啦吓。咁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继续有听众啊，有梁先生喺度。梁生，系喂， 喂系， 系梁生，系你好，请讲。 你好，陆生。其实咧，我觉得而家政府嗰个检疫措施咧，系应该真系加强啊。我觉得唔可以再俾一啲人做啲家居隔离噶啦。应该系全面式禁闭隔离，同埋咧嚟咗，我唔理你嚟自边度嘅地方，都需要系最少系14天嘅禁闭式隔离，同埋佢哋嚟，我哋搵咩地方招呼佢咧？既然有咁多酒店系空置咗嘅，冇生意做嘅，不如政府就搵几栋酒店嚟到做呢啲，咁而且要呢啲人咧俾翻钱，每日俾翻500元，咁坦白讲句，同埋啲飞机师咧。同埋啲空姐啊，唔係嗰啲空中服務員咧，係唔可以離開間酒店，一落咗機就要去酒店度，就唔可以喺個係同埋啲中港嘅司機咧，其實最好咧就中國係揸到中方嗰邊咯，咁由香港司機一路或者接翻班啦，同埋呢啲司機咧需要七日咧就要做一次呢啲化驗。 嗯。 咁同埋所有高危人士，正如我要谴责一位公共医疗协会个会长马仲仪医生啦。佢呢一句琴日仲讲一双说话咧，简直系掩耳盗铃啊！咩叫掩耳盗铃啊？ 佢话想讲咩系咧？ 佢话唔赞成咧为啲40万人去做呢啲嘅化验，你验出大量有毒嘅话咧，系引致到公众恐慌。喂，身为个医生。 Okay, okay. 啊、好啊，多谢晒梁先生嘅意见啦。咁其实而家即系政府之前都试过咧，系租用啲嘅酒店做一啲嘅检疫嘅处所噶。咁但系至于即系譬如一啲嘅机组人员啦，一啲嘅货船啦，或者即系对一啲香港抗疫啊有作用嘅人士嚟讲，咁啊个检疫安排又应该系点咧？咁我谂呢几日咧，大家都好多社会上面啲嘅讨论吓。咁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又再有呢个嘅同呢个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嘅。一啲嘅专题报道咧系有关系啦，咁就系咧今嚟到第三集嘅呢个功能界别攻防战啦。今日咧会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一啲选情嘅，听听我哋嘅同事高福维嘅制作。 功能界别选举一直以嚟为人诟病嘅一点。 是部分界别在界定选民资格的时候缺乏客观标准。举例来讲，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由四个不同的界别组合而成。以界别内选民最多的文化小组为例，只有界别内的注册团体才可以登记成为有权投票的选民，以个人为单位的艺术工作者无权投票。所以虽然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香港有超过110,000人从事文化和创意产业，但是今年登记成为文化小组选民的人数只有2001个团体。 我哋自己关注咗嚟讲咧，好了解。如果想要喺嚟紧嘅选举有得选咧，我哋系要早啲做铺排。 卡文系一位陶瓷艺术爱好者，佢所属嘅香港龙窑关注组旧年先登记成为艺发局选委选民，今年再成功取得文化小组选民资格，登记过程为期超过一年。 呢一个界别咧，好多时都未必系团体，可能系好多艺术家作曲又好，做 sculpture 又好，做咗几十年都好出名嘅，但系突然之间发现原来自己唔符合资格嘅。 佢形容冇做好准备功夫，令到界别内唔少人同选票擦身而过。 对于自己嘅公民责任系比较薄弱嘅嗰个谂法，尤其是讲紧艺术啊、文艺呢啲咧，即系好多好艺术家嘅人噶嘛，觉得世事嘅同我。冇乜关系，就好努力、好专注做自己嘅艺术，太迟去知道自己有呢个能力或者有呢个责任去做呢样嘢咯。 体演文出界另一个特色系集四个界别于一身，选民背景多元。卡文话，业界代表应该要更细致咁了解各个界别嘅独特需要。 冇听过业界嘅议员或者政府对于我哋讲可能陶艺嘅发展系有兴趣。体演文出呢个界别其实好阔啦，喺呢啲界别既然已经可能好多好细嘅组织或者个人，我哋需要嘅议员系有心去了解究竟点样可以更加百花齐放呢。 同样觉得自己是被忽略的文化工作者，还有同样是在今年成为新登记选民的林女士。 为什么今年我们去登记这个功能界别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30年里面的服务呢，对艺术贡献了这么多，而政府呢忽略了我们。 林女士是一个粤剧导师，她创办的粤剧团平时主要去老人院做义工，唱粤曲哄长者开心，亦都会在社区开班推广粤剧文化。疫情是林女士登记做选民的导火线。 这个疫情呢，很明确看到我们是真的无助。6个月你没有公开，没有饭开，音乐师傅还可以去殡仪馆吹下啲打，咁样赚取一些生活费。演员呢，在那等。 由于香港没有针对艺术工作者设立的注册制度，令到不少粤剧界人士不合资格去领取资助。 由疫情到现在，我们一毫子都没有收过。那今时今日，如果我说我想出来去拿这个资助，你凭什么身份你拿资助？是啊，我做过几个长剧，就是老官了，做了几十年，算不算是命令？即是他判断你咯。所以觉得在粤剧界的小主人，我们就被遗忘的。 林女士和卡文的期望一样，希望找到一位候选人能够关怀界别内不同艺术工作者的需要。 我希望这个候选人一定是粤剧界的人，是经历过我们这么多的辛苦，现在明白我们跟你发声。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 这个所谓界别其实分开很多不同类型的组织或者团体，他们的关注的利益其实可能已经是很不同，即是你同样是体育界这样田径和拳击关注的东西可以是不同，无论哪个做界别代表都未必一定真的很有效地满足得到即是那个不同界别的利益。 但他补充，候选人的智性关键 並不是能夠吸引來自四個界別小組的所有選民。 有一個相關的部分是用會籍來到去界定那個選民身份的，有關方面可以不斷地去登記一些新的會員，然後令到他們成為選民，那些甚至乎未必一定是界別裡面很積極的活動者，即是民主派要挑戰是會困難。 回顧2016年體演民出界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馬逢國以580票之差擊敗了非建制派的周博賢。跟上屆比較，這個界別今次新增了約1000名選民，不少業界人士都認為今年是有選情翻盤的可能。 功能界別攻防戰，製作高福維，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內播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啦。而家咧一带只系多车。另外重复一次啦，就系、是、由于啦启德站附近发现战时炸弹，而家咧启德站系需要关闭噶。港铁嘅屯马线一期列车咧系唔停启德站，屯马线一期来往钻石山站至到乌溪沙站嘅列车目前维持五分钟一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去到筲箕湾泰安楼，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勤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南华资产控股、飞鱼科技、元想集团、利骏集团香港同埋宏达金融控股股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4，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报16,690，比上日收市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54美元。卖出1,806.36美元，港汇指数10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港铁嘅消息，咁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时炸弹，启德站咧而家仍然都系关闭噶。屯马线一期嘅列车暂时系唔停启德站，咁而家咧屯马线一期来往钻石山站至到乌溪沙站嘅列车就每五分钟一班，而来往启德站至到钻石山嘅服务就继续暂停。咁就系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时炸弹，启德站而家仍然都系关闭。跟进翻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观塘道西行去清水湾道嘅支路，较早前近住上桥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嘅中慢线，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启业村一段，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导游站对开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导游站有意外，龙尾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海丰园同埋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接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近住入口一带亦都系开始车多。而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

當然最近最 hit 的這個國安法也是我們研究的主題之內啦。咁我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嘅，其實我是香港律師會的副會長。咁但係當然咧就出席， 剛剛就喺改選就成功連任副會長。 多謝你，多謝你。咁當然我喺自由風，自由風嘅角色就唔係代表任何律師會嘅立場啦，全部都係用我個人嘅身份去做啦。用頭先講話法治研究中心嗰個身份啦，或者即係多啲從一個公共政策啊、法律理念嗰個角度去評論咯。 係咁啊，嚟緊嘅時間咧，就都每個禮拜都會聽到陳澤明嘅聲音啦，亦都請教你關於一啲嘅法律嘅問題啦嚇。 大家分享一下啦。 係好啦，講翻今日嘅話題先啦，咁就繼續關注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發展啦。嗱，今日咧本港就單日新增咧就67宗嘅確診個案，當中63宗咧都係本地個案，係創咗咧就係本港嘅單日確診嘅新高噶。咁當中咧都見到唔少嘅一啲感染群組啦，除咗係一啲嘅慈雲山嘅群組，包括係護老院啊、食肆啊，係一啲嘅超級市場之外咧。亦都出現唔同嘅一啲感染嘅群組啊，包括係德望學校啦嚇，仲有伊利沙伯醫院咧，都係有最少兩名員工咧，今日都係確診嘅。仲有咧就係一啲嘅一啲嘅政府部門啦，包括係入境處有最少兩名職員確診啦，佢哋嘅家人咧都有係確診啦，係海關職員咧亦都有嘅。陳澤銘又點樣睇而家嗰個嘅疫情嘅發展咧？咁而早前政府又推出一啲新嘅防疫措施啦，係咪真係有用咧？ 我同大家公眾人士一樣咧，都係有啲擔心嘅，因為事實上嗰個確診人數係每日都創緊新高啊！最近大家如果記得對上一次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大約係四月幾嘅時候咧，就好多公共場所咧都受到嚴格嘅規限啦。咁而家個數字其實比當時係更加嚴重嘅，咁所以而個趨勢咧係向上嘅。仲有一點咧，就係嗰個不能夠找到呢一個來源嘅確診人士咧係多嘅，即係仲係有啲未找到源頭嘅，咁呢個係擔心嘅我。 亦都係遍布唔同嘅地區啦， 係啊， 九龍東啊、沙田啊，都出現咗唔同嘅一啲感染群組啦。 係，冇錯。 咁其實之前政府都講到話咧，而家嗰個嘅防疫措施啊，咁就係比以往嘅緊嘅嚇。咁但係咧，都有啲嘅意見就見到，譬如話係啊，點解我哋嘅公務員團隊冇好似即係上一波嘅疫情咁，完全係在家工作咧，以至到譬如話係啲食肆嘅。一啲晚市禁堂食嘅安排，咁大家都好多嘅讨论啦，咁而即係譬如话公共交通工具要戴口罩咁大家都觉得啊執唔執行到呢，咁同埋有冇需要再扩张呢，咁样咁都仲有好多呢啲嘅措施上面嘅讨论啦。 係我听过譬如一个讲法呢，即係我啲做食肆嘅朋友啦，佢话喂点解你淨係禁晚市啊，晚市传染嘅机会会高过午市咩？ 好多人问呢个问题。 系咯，会个机会会大过早餐咩？咁政府有个讲法啦，当然就系话，咁因为当一个员工佢放咗工之后咧，其实佢系应该归家嘅，佢应该尽快翻屋企去避免感染啦，受感染或者感染人哋嘅。咁所以咧就有个 option 啦，有个选择俾你啦，咁就未必一定需要出外去食晚饭嘅。咁所以基于呢一个原因咧，就禁止咗晚饭嘅。咁当然饮食界嘅人士就唔同意。咁我自己其实都内心都挣扎嘅，其实系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对市民嘅影响系咪真系太大咧？我冇结论嘅，其实好视乎真系个疫情嗰个发展，我自己嘅觉得。我成日都讲，我绝对同意疫情系一个健康卫生问题，但系某程度上亦都系一个经济嘅问题嘅。因为如果你将成个香港完全 lock down。好似外國曾經嘅例子咁，成個香港係 封鎖咗佢。 咁當然喺疫情方面咧，係一定應該會好轉嘅。咁但係會唔會對香港其他方面嘅打擊太大咧？咁所以作為公眾政策人員咧，就唔容易去作出呢個決定。 係嗱，頭先就講咗節目較早時分咧，都講咗呢個食肆嘅一啲措施同埋問題啦。咁而家咧，不如都又轉一轉個焦點，擺喺一啲嘅 公務員團隊身上面啦。因為其實過去呢幾日都出現咗一個入境處大樓最少有兩名職員都係確診咗，連帶咧佢哋嘅家人都係確診。咁入境處大樓喺灣仔啦。另外咧就係呢個嘅海關嘅官員啦，有一名嘅助理貿易管制主任嚇，咁佢喺呢個啟德嘅工業貿易大樓工作，咁都係確診嘅。咁亦都見到海關呢位職員嘅啲家人咧都係有確診。咁而另外咧亦都見到譬如話食環處啊等等都有咧係一啲嘅員工去到確診嚇。咁亦都有啲嘅聲音就問啦，啊咁點解而家嘅疫情比上一波更加嚴重？上一波咧就政府有叫啲公務員就在家工作，點解今一波就冇咧？咁其實咧就係喺呢個公布呢啲措施嘅時候咧，特首林鄭月娥都有主動去提到呢一點啦。咁佢都講到話咧，就係其實如果好多公務員在家工作咧，無可避免會影響到俾市民嘅公共服務啊，即係譬如話係運輸署換牌啦，又或者係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啦，屋宇署入職啦等等。如果一刀切咧，在家工作好似唔係太適合，咁所以咧就而家係要求啲部門咧就俾公務員去到彈性翻工同埋午飯咁。咁但係隨住而家即係越嚟越多又有公務員嘅個案啦，咁呢個公務員在家工作嗰個嘅聲音咧，又再次就係、叫做強烈起嚟啦嚇。 我或者我啱啱講一個經驗先，我琴日啱啱去咗運輸署去續車牌我自己。咁咧就而家運輸署咧就做得唔錯嘅，即係你可以事先可以網上預約一段時間嘅。咁所以由我去到運輸署到我攞到嗰個車輛個牌照咧，只係15分鐘嘅啫。所以都要讚一讚運輸署嘅效率係唔錯嘅。但係咧，我入到去運輸署喺金鐘嗰個運輸署個中心啦，人係好多嘅。咁我仍然要排隊咗，排咗15分鐘啦，仍然與人與人之間嗰個隔離咧係好近嘅。而其他每一條龍、每一個 counter 每一個窗口排嘅人都多嘅，咁所以純粹你問我安唔安心咧，我當時係唔係太安心嘅，因為人係多喺室內裏邊。咁但係回應翻頭先阿陸宇光嚟講，特首提到如果一刀切就公共服務會受到影響。我當然係同意啦，但係咧就個重點係究竟邊啲係重要嘅服務？邊啲係必須嘅服務？嗱，嗰啲咧我哋就唔應該停嘅，但係一啲並非必須嘅服務咧，就可以考慮延遲一下咯。 咁可能都要再去檢視一下，即係各個政府部門嘅啲服務啊，或者係嗰個嘅必須性啊，咁樣呢個問題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聽到呢度有咩嘅意見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啦。電話旁邊我請嚟一位嘉賓，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啊，梁酬庭你好。 两位好， 你好啊吓，咁听到都而家都陆续有唔同嘅部门大楼嘅公务员系出现咗确诊嘅个案，你哋点睇咧吓？ 咁其实嚟讲咧，我哋真系今日我哋都收咗好多呢啲同事嘅咨询同埋查询啦，亦都有要求咧，就话点解唔实施呢个在家工作咧咁样？咁当然咧，我哋睇到咧前部分嘅时间嚟讲咧，政府系实施咗呢个家居工作嘅。咁亦都睇到咧，係非常之混亂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啲係前線嘅服務櫃枱嘅服務啊，係提供唔到啦，有部分啦嚇，即係唔足以去應付呢個市民嗰個需要啦。咁另外仲加上咧，就係仲有啲紓困嘅措施啦，好多牌照啊，好多申請呢個援助嗰啲津貼啊，嗰啲排山倒海咁入啦。咁翻工嘅同事嚟講咧，就根本上就好慘情嘅，佢哋放工都放到好夜。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你又唔可以唔做喎。咁但係咧，你時間係有限，因為你即係始終嚟講有部分嘅同事係去咗家居嗰個工作，係嘛？咁大部分嘅時間即係話辦公室嘅嘢嚟講咧，就人即係人咧處理嗰方面嚟講咧，人手少咗啊。咁有啲嘢係真係帶唔到翻去屋企去裏邊做啊，特別係一啲file嘅工作啦、檔案嘅嘢啦，因為你唔見咗，你好大鑊噶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觉得政府真系要做嘅话咧，佢应该要有啲弹性嘅，唔好上次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太混乱啦。咁混乱到我讲俾你听咧，即系嗱，我俾市民闹爆都冇问题。 系， 我哋发觉嚟讲咧，有啲部门衰格到咧，即系利用呢一个 homework， 即系话喺屋企家居工作嗰个时段嚟讲，逼啲同事咧交功课。人哋五年都做唔到嘅嘢，佢要喺呢、這个即係特別係建築署啊，即係話喺呢個 三個月時間裏面嚟講咧，你同我搞掂曬萬七個 file 個檔案查詢，根本上你都翻唔到工，得半人翻去做嘢，點交咧？係嘛？哇！呢、這個部門真係離曬譜啊！佢先前已經係嚇、啊、出曬名啊，已經係逼到嚇、啊、兩個同事跳樓啊！咁你係咪真係又要做呢啲咁嘅嘢咧？咁所以如果你再落去嗰陣時候咧，我覺得政府即係話，如果你係可以喺一啲部門裏面嚟講咧，即係話唔係前線嘅，係內部嘅，你可唔可以即係？就是留翻三分二嘅人喺度，你放翻三分一人咧去家居工作咧。嗱，如果你咁做嘅话咧，可能你就会影响到出边嘅雇主，佢都俾啲同事咧可以翻去佢屋企里边做嘢。呢个政府系个作为一个大雇主，你嘅影响性系好大嘅，系嘛？咁即系我觉得嚟讲，政府系可以做嘅话，就行前一步啦。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部分嘅同事喺在家工作嘅时候，咁对于呢个部门主管上司嚟讲，会唔会都好难判断咧？即系会唔会引起一啲即系公唔公平啊？即系究竟边个在家工作，边个要翻办公室呢个嘅争拗啊？ 呢、這个过往亦都好多呢啲争拗噶啦，有同一个部门亦都有17楼咧就全部要翻工，15楼咧就吓部只系翻部分嘅啫，都有同做同一样嘢添，系咪？咁所以呢個情況，所以我點解話混亂呢？混亂就喺度啦。根本上你政府係冇個清晰嗰個指引出嚟，話俾嗰啲部門聽，你嗰、那個啊排序應該點排法呢？係咪？嗱，你今次呢就話俾部門聽，係咪？彈性上班，你係咪每個鐘頭翻一批，每個鐘頭翻一批，食飯亦都係分開。咁呢個呢都叫做屬於一個係、啊、有建設性嘅指引出嚟。就雖然你係而家口講口回啫，係咪？咁但係嚟講咧，你即係長遠，你睇個疫情咧，你我相信唔係話三兩個禮拜可以解決到嘅，係嘛？咁呢啲咁嘅措施咪長，即係有啲一份嘅指引出嚟話俾人聽咯，應該點做咯？ 嗱，而家最少有兩個嘅部門啦，即係講緊係入境處啦，即係灣仔嘅入境大樓啦，以及咧就係九龍灣啟德啊，啟德嘅工業貿易大樓咧，都有呢個嘅海關職員啦確診啦咁。咁以你所知咧，其實呢兩個大樓，即係以至其他部門啦，即係如果有確診個案，佢哋個情況係點咧？有冇話啲加強清潔咧？又或者啲同事嗰個嘅情緒又如何咧？你知唔知道啊？ 嗱，而家嚟讲咧，出咗事嘅部门嚟讲咧，佢哋一定有个检测咧，系非常之严格嘅。有啲部门咧，甚至啊吓喺个写字楼度开间房，系嘛，就将嗰啲即系接触过嗰个人吓，嗰、那个患者，嗰个即系嗰即系大家一齐做嘢噶啦，嗰班人都要喺另一间房坐嗰度，系咪？即系咁样去隔离法，但系佢又唔俾佢哋吓嚟。即系话家居工作或者系即系如果你去检查，你自己去诊所去检查，系嘛？即系话，但系你检查都唔系即刻有个 result 出嚟，未有结果出嚟噶嘛？你要等吓、一两日时间，你先知道噶嘛？系嘛？佢哋只能够就话边一层楼有事发生嘅话，就嗰层楼就去做嘢啦。 系 阿梁生啊，陈泽明啊，咁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喂，上一次疫情嘅时候严重嘅时候咧，政府就一刀切，就政府全部都家居工作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就未必系最适合啦。但系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喂，其实政府系有个带头作用嘅。如果政府咁样做咗咧，其他私人机构先会跟嘅。嗱，我自己嘅经验咧，我自己系私人 private sector 啦。我哋咧发觉今次私人企业咧。那個、家居工作的數目都少了嘅，即係比上次嚟講，因為有市某程度上都是看政府投喎，咁你又點樣回應呢一個講法呢？ 當然啦，我哋啱啱即係政府其實做呢些措施的話咧，都應該彈性啲咯，係咪？當然啦，你話暫時嚟講係嘛，即係唔係實施呢個家居工作係嘛喺政府裏邊啊？冇去實施，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你係應該係彈性睇翻嗰個形勢而去定啊嘛。你而家睇到政府部門都出現咗咁多個案嗰陣時候，你應該要嚇、轉變佢本身嗰個做法，就係話你真係要再考慮翻係嘛，實施翻嗰個家居工作。當然啦，頭先我所講啦，你要做嘅話，你可以即係分流，你可以係嘛，即係唔係話對外嘅櫃枱嘅工作或者係前線嘅工作。咁你可以內部嗰啲你先行係嘛實施係嘛三分二人上班呢、這個可以噶嘛三分二人上班嘅話你仲可以彈噶嘛， 視乎個工種啦係咪？即係視乎個工種。 你咪可以话到俾出面嘅大雇主听咯，系嘛？政府都可以咁做，咁大家都合作啦，系嘛？其实你出面私人公司嚟讲咧，同政府嗰个做法，佢系自由开放好多嘅私人公司，系咪？政府就即系死咕咕咁做啦，系嘛？冇办法嘅。 梁朝廷啊，头先你都讲到有即系唔少嘅一啲公共服务啦，即系包括申请资助啊等等，其实都积压咗好多嘅申请，咁系需要即系一定程度咧系维持噶。咁但系头先阿陈泽铭都讲啦，譬如运输署咁去攞牌咁样，真系好多人去到聚集噶，咁真系有一定嘅感染嘅风险。你有冇啲咩嘅建议可以维持公共服务之余，又可以减低少少啲风险咧？ 嗱，我觉得咧，即系你要即系限制嗰个进入大堂嗰、那个即系嗰个人数咯。 嗯， 即系话你有外围有内围啦，系咪？你先行即系话，一系你就先行派筹，系咪？用派筹嘅形式俾佢哋。系嘛？咁你就分批進入嗰個大堂度，咁你唔使去到那個大堂係咁擁擠，你大家一個人一個人接一個人排隊，你個相隔嗰個位置應該係好緊密嘅，唔會疏落噶。我講俾你聽，係咪？咁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你真係要做一啲即係隔咗嗰個人流嗰個方法咯。 係， 即係我諗派籌你係比較上係適合一啲咁多噶。 OK， 好啊，多謝你啊，梁秀婷，多謝。咁啊，梁秀婷咧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啊。陳澤銘又點睇咧？阿梁秀婷就建議啊，不如三分之二嘅公務員翻工啦。 我想个实际数目呢就真係好视乎个工种啦，唔同嘅部门啦。其实头先提到几个政府部门啦，我自己熟悉啲嘅法律界其实都有出咗事嘅。其实琴日呢一个土地审裁处呢个劳资审裁处亦都有确诊。 对，劳资审裁处。 另外就 是有个外判清洁工。 对啦，另外就喺屯门法院亦都有咁嘅案例嘅。咁所以真係好视乎个工种同埋唔同嘅部门啦。 系，咁大家有啲咩嘅意见啦？大家可能有啲嘅系听众系公务员啦，又或者系大家市民对于公务员又应唔应该真系好似上一波疫情咁实施在家工作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一齐倾下。咁睇一次七点钟新闻先，翻嚟咧会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讲呢个疫情嘅问题噶，转头见。 并且要求各类直升机暂停任务派遣。台灣傳媒報導，同機型直升機已在兩年之內發生第三度的意外。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及酷熱的天氣。下午本港氣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意外，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油丽村，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政府总部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和鲗鱼涌公园。另外东隧九龙过去港岛较早时在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走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东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因为车多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是要间封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开心日报林超荣， 生活忙碌难免影响健康，所以我自己坚持就是每日黄昏的时分呢就去跑步，大概是30至45分钟。日子有功之后呢，咦，好多朋友见到我都话啊，超人你好似瘦咗 ,fit 咗同埋靓仔咗，所以我都将呢个健康之道推广俾大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时间来到下晚上的7:08了，继续有陆宇光和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在这里，自由风自由风。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一起倾下。咁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讲緊疫情的发展啦，咁有啲声音再在度讲话啊，其实公务员团队需唔需要再加工作呢？刚才梁朝廷就建议啊，不如三分二的公务员再加工作啊，咁啊大家点睇呢？电话18723111，有李先生在电话旁边啦，李先生。 是陆生，陈生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 是，其实我有怀疑，就是话其实公务员来讲再工作，其实佢有几多 percent 公务员佢哋真係可以係带到啲嘢返屋企做呢？咁问题呀，咁问题就话佢哋係定係所谓啲喺表面上嘅嘢法，就係其实根本係放假返去等返工。係點樣呢？其实我唔排除有啲公务员真係话可以带到啲嘢返去做，但係咪真係有几多 percent 呢？ 嗯， 同埋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呢，其实政府会唔会话参考私人机构，其实我而家系在家工作嘅。 嗯。 咁公司系俾部电脑。 计唔计你讲系咩行业啊？ 我系电信嘅。 电信 ,ok。 咁我公司就系俾部电脑我哋，我哋即系可以经过 VPN 可以返到公司做到嘢。其实 for long term 嚟讲，政府系咪应该考虑呢样嘢系去做到 upgrade 佢现有 service 做到呢样嘢呢？ 系，不过 喺我讲出，就喺我一个普通市民嚟讲咧，其实我系好，系咪即系如果真系话公务员就系话在家工作，其实美化，其实根本系放佢哋假屋企。 我当然唔系代表任何公务员团体去答你，不过我讲少少自己嘅经验啦，就我自己法律界啦，咁咧我就见过咧就有啲案件啊，譬如咁嗰单案件咧就法院基本上系停咗啦，做唔到嘢啦，咁但系咧我哋要处理呢单案件咧，咁嗰个职员系好负责任嘅，佢喺居家工作期间咧系主动同我联络嘅，佢甚至打电话话俾我听啊个案件嘅进展系点啊，有啲咩需要跟进啊，或者你有啲文件争咗啲咩？咁有嘅，好视乎嗰个员工本身啦。不过答翻呢位听众嗰个答案咧，我觉得系一个监管嘅问题啦。 即係如果你放手俾員工，你真係相信佢係做到，咁係一個管理學嘅問題啦。即係你點樣去要求呢一個員工喺適當時候交到功課俾你？咁呢個就係你個上司嘅管理嘅問題啦。 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可能好多公務員都要處理一啲嘅文件啦，甚至係一啲市民嘅私隱啦嚇。咁佢能唔能夠真係將呢啲文件帶離開政府嘅大樓咧？咁亦都要好多嘅考慮需要去諗嘅一件事啦嚇。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聽聽眾電話嚇，有另一位李先生喺度，李生。 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 我想講個意見啫嚇，即係我屋企咧就有人做公務員， 係 咁聽佢翻嚟講咧，就係話佢哋嘅即係冇即係初初特首公布有啲措施啦。因為我哋都以為佢哋都以為係可以不分空啦，咁點知就係冇啦。咁加咁佢哋話聽翻有啲部門咧就話延遲翻工可以個時間咁就就可以一路延遲啦，一個鐘兩個鐘剩啊。咁冇喎，咁有啲屋企即係冇可能話你好夜先去送工噶嘛。咁就變咗我哋即係屋企人咁講，即係或者係睇翻社會咁講，即係政府唔帶頭，其實佢鼓勵啲私人機構咧，其實即係似乎唔係好協調咯。即係佢咁嘅做法咧，唔係好協調，佢都鼓勵唔到啲私人機構可以。即係如果你個目標係講到個疫情係咁嚴重嘅話咧，你嘅措施應該有相應咯。你冇相應嘅話，你即係空降咯。即係好似阿袁國勇話齋嘅，有時即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我係咁嘅意見啊。 OK， 好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多位聽眾啊，有黃先生喺度。 你好啊， 请讲。 我谂你正话都讲出个重点，我本身公务员啦，咁、其实好简单咧，就话点解唔可以在家工作咧？因为好多啲文件咧，牵涉到私隐之外咧，亦都咧系好透嘅。咁你唔可以嚟讲咧，就带翻一个屋企啦，因为如果中途真系唔见咗嘅话咧，唔知边个负责。咁唯一即系可以嚟讲在家工作咧，可能啲电脑技术部嘅同事就再咁样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比較困難。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個人經驗咧，就話喺上一次嚟講咧，係在家工作咧，有好多政府重要嘅部門咧，係對外咧係先至閂咗，咁就好唔方便嘅。我覺得政府不如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去翻一個叫做係即係 flexi time， 即係話嚟講咧係不規則嘅翻工時間。咁你可以將個服務時間咧係延長咗，就變咗係早啲或者係晏啲，咁等多啲人咧可以非繁忙時間咧都可以去呢個係辦事處，咁就無需逼埋曬，即係最旺嗰段時間，可能係三點至五點啊，或者嚟講係十點至十一點呢段時間咁。咁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實際啲嘅嚇。 係，咁啊頭先阿梁朝廷都提議話，不如部分同事可以在家工作啊，咁你同唔同意呢？ 我覺得唔知咩同事可以在家工作，因為我仲有講啦，你根本真係好難屋企嚟講，唔知呢啲file翻屋企做咩？即係除非你自己有一個即係反而可能高級嗰啲。公務員可能得知自己有個 project 有個計劃，即係嗰啲報告書咁咪得。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大部分咧，就算佢比較層嗰啲文職嘅工作咧，佢都一定要快佬先做得到。咁你點可以帶咁多快佬翻公司做？因為我覺得梁秀廷講嘅嘢咧，比較嚟講係片面咗，即係未必知道每個部門實際嘅工作咯嚇。 但係我中意呢個聽眾嘅建議啊，其實你係將嗰個增加嗰個工作時間係長咗添啊，即係提供服務時間反而長咗添嘅。咁呢個幾好嘅建議喎，又聽到好似。 咁即係其實都聽翻聽眾都明白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啊，即係提供公共服務嘅時候啊，即係或者係啲公務員嘅工作嘅即係操作上面，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全部都居家工作咧？咁都有提出咗好多嘅唔同嘅問題。 係啊，我又係講翻我自己熟悉嗰一範啦。咁就法院咧，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咧，係一月尾去到五月初咧，都係停擺咗嘅。咁成個法庭咧，基本上咧係非必要嘅聆訊咧，全部係停頓曬嘅。咁其實佢法院同其他嘅政府部門有少少唔同咧，就是、因為法院係處理唔單單係一啲民事嘅訴訟嘅，甚至一啲刑事啊、一啲關於公義啊、關於人權啊、關於人身自由嘅好重要嘅決定，都要等去法院去判斷嘅。咁所以當時咁長時間停擺咧，不單單只對法律界人士影響大，其實對成個公眾人士影響都好大。咁所以翻我哋一開始講，好視乎政府部門嘅工種啦。你自己個別員工嘅工作範圍咧，先可以作出一個較為理性嘅判斷，係唔係一齊停擺曬嘅？ 或者都要評估翻，即係嗰樣嘢停止運作對於公眾嘅影響又有幾大咧？ 絕對同意。 休息一陣，翻嚟咧，轉傾下咧關於美國對港嘅措施啊。 旅遊樂園。 今个星期节目三位成员又同大家打开 旅游事件簿。 一听就知道是关于坐船的旅程啦。 三位成员入面当中坐最长时间船程的是哪个呢？ 哪位成员运算浪得来又要坐船啦、啊、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惊险是窝心的事呢？ 留意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先奴， 请各位安坐家中听 旅游乐园。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寻常的。 香港出现的第三波疫情，连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都第一次说真的很严重了。他会怎样鼓励大家重拾防疫精神呢？一起留意一下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7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吓。陈泽铭啊，我哋讲讲另一个话题啊，就系、是、关于港区国安法咧所关系到嘅一啲美国对港嘅政策咧，同埋咧就系所引嚟嘅啲嘅影响啊。嗱，因为咧就系港区国安法喺香港实施咗啦，咁啊美国咧就系做咗一啲嘅相应嘅措施，咁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当地时间星期二啦，就签署咗咧就系香港自治法案吓生效咗啦，亦都咧就再签呢个嘅行政命令，去到终止咧或者取消美国对于香港嘅一啲特殊待遇。咁对香港嘅特殊待遇有啲乜嘢咧？咁就包括咧，就系撤销特区护照嘅一啲优惠嘅待遇啦，取消对于军民两用嘅货物出口嘅一啲牌照豁免啦，仲有咧就系废除寻求啦吓，寻求废除咧美港之间嘅逃犯或者囚犯引渡协议，同埋一啲嘅学术嘅合作啊，同埋一啲嘅人员嘅交流咧。都是咧，系今次系叫停咗嘅。咁嗰啲嘅措施咧就未即时生效嘅。咁就话要求咧就系美国相关嘅部门咧就要喺15日之内咧就系展开相关嘅行动。咁与此同时咧，呢个行政命令咧亦都系授权美国政府去到对咧一啲嘅港区国安法相关嘅人员啊，包括執行嘅人员啦，吓相关嘅领导人或者官员啦，又或者系佢哋认为系损害香港嘅民主同自由嘅人士咧。就係、是、凍結佢哋嘅資產嚇，咁、就同埋咧就係佢哋相關嘅利益噶。咁不過咧呢、這個嘅制裁嘅一個措施係生效之餘咧，又未見到有呢個嘅制裁名單。咁、去到今日啦嚇，就有一個嘅新嘅進展啦。咁就有啲嘅報道就嚟自彭博社，咁就講到話咧就係、是、引述一啲知情人士話，其實咧美國係有制定咗一啲制裁中國官員嘅名單，包括咧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咧就係、是國務院副總理。韩正同埋咧就系香港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等，不过咧特朗普咧就系临时咧系就叫停，就唔公布呢个嘅制裁嘅名单，就话唔想咧同北京嘅紧张关系咧进一步升级。好啦，一口气讲完啦。陈泽铭觉得而今次美国嘅措施其实系强唔强、辣唔辣、有几大影响咧？ 我觉得嗰、那个实际嘅措施出咗嚟咧，就未算好辣嘅。即係嗰個特朗普個行政命令嗰十幾點咧，就唔算係好辣嘅。你頭先提到陸宇光，你提到嗰、那個同中大有個合作協議，佢嗰度咁細嘅協議，佢都提咗落去，就會取消咗啦。同警察嘅 training 嚇嗰啲互相嘅 培 訓咧、啊，都取消咗。咁你睇得出佢其實揾得好辛苦啊！即係我感覺就係佢好嘗試去揾香港同美國之間嘅一啲具體嘅嘢去取消佢，咁就好難揾到嘅。咁就做咗出嚟。但係我諗最辣嗰樣嘢係咩咧？就係佢有15日去俾財政部同埋其他部門咧，去揾出一啲其他具體嘅制裁措施。嗱呢一啲咧係擔心嘅，因為我哋商界啦嚇，商界最擔心係咩？就係佢影響到金融機構。嘅運作，咁金融機構點樣可以受到美國嘅制裁運作呢？最大咧就係透過美元嘅結算。如果你需要用美元嘅喺你嘅生意裏面，金融機構就必定有噶啦。咁嗰方面咧係我較為擔心嘅。 好，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对于美国嘅措施有咩意见咧，都欢迎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又问一问咧各界人士嘅意见先好嘛。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啊，陶谨申你好， 啊，你好。 吓，点样睇今次嘅措施咧？系辣唔辣咧？有几大影响咧？ 都几广泛嘅。尤其是嗰个制裁名单嗰个范围啊，即系或者嗰、那个佢而家咧就唔系个名单，佢而家咧系一个你做咗啲乜嘢，佢觉得你做咗啲乜嘢咧，佢就会可以去制裁。嗰、那个范围咧，譬如话佢话任何影响香港高度自治，任何人咧系影响香港嘅新闻自由，任何人咧影响香港关于執行某一啲系影响香港人权嘅法律，咁呢个真系好阔嘅呢个。 系吓， 咁就即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我估佢咧就仲系睇下究竟北京就嚟緊，例如咧嗰、那個九月嘅選舉啦，佢會點樣係咪一個自由嘅選舉啦？亦都睇咧究竟佢嗰個第一階段協議啊，即係中美嗰個貿易協議咧，就買嗰啲咩大豆啊嗰啲嘢，因為嗰個咧都幾緊張，就係佢特朗普嗰個選舉影響得好緊要。係咁如果佢而家第二階段都唔傾噶啦，就主要就睇下你第一階段點樣。咁我諗所有咧，佢係綜合咁睇下究竟嗰個中美關係，尤其是南海嗰度咧仲緊張。即係我諗香港就冇南海咁緊張添，相對 嚟講。陶謹申啊，你頭先講話即係制裁嘅類別好廣泛啦。咁但係而家都未有制裁官員嘅名單，甚至有報道話其實本身就想制裁特首同埋副總理添。咁但係結果又叫停咗。咁你點樣理解呢個嘅情況咧？係咪真係想制裁一啲嘅中國同埋香港官員咧？ 我相信佢最後都會嘅。就但係咧。佢係睇緊成個大嘅格局，究竟即係佢出咗一步，咁佢睇下北京有反應啊。咁而家其實大家都觀察緊啲反應。我暫時覺得咧就你睇依排北京嗰個反應都幾得意嘅，譬如王毅啊外長咧，咁佢就都幾。得意就係有一個重要嘅講話咧，就係話應該要中美關係係好重要嘅，大家都就應該要繼續傾，應該返回正軌。咁即係嗰個就唔係特別話即係打就打啦咁樣，即係唔係咁。即係咁你見佢有幾個嘅動作咧，都似乎有一啲再希望互相再觀察下對方究竟會下一步。咁如果最後咧，北京係唔會傾㗎啦，或者所有嘢都照去㗎啦，甚至譬如佢嚟緊好簡單啫，你就嚟下個禮拜就選舉就咩呀提名啦，咁佢如果損害人權嘅，咁佢即刻已經見㗎啦嘛， okay， 即係從佢從美國角度。 陶謹申啊，就問多你一樣嘢，因為咧其實今次個措施入面咧，有一個都普遍香港人都幾關心嘅，就係嗰個特區護照嘅對待啊。咁就已經係去到取消咗咧，就係特區護照相關嘅一啲優惠嘅待遇。咁令到好多香港人，譬如將來要去到旅遊啊，甚至移民咧，都可能咧就係比以往麻煩咗好多，或者等嘅時間耐咗好多。咁呢個其實都傷到香港人喎，點睇咧？ 會有啲，不過咧就我分兩種啦。如果嗰啲申請避難嗰啲咧，我相信佢係更加寬鬆嘅，因為佢哋朝野都相當同情香港嘅。如果一般嗰啲，譬如你話旅行啊、經商嗰啲咧，我反而覺得嗰個影響咧又未必好大喎。因為點解咧？其實就算你將香港同內地等拍埋咗，即係等齊啦，即係一樣嘅都好啦。其實香港嗰、那個，因為個所有你提交嘅資料啊，能夠去查你嘅嘢咧，都係比較透明嘅。就相對於內地人民咧去申請咧，就有啲唔同嘅。咁我覺得啊，所以就如果你譬如有個商務咁，我又睇唔到佢。譬如你話我哋可以有一個長期嘅簽證咁，咁佢根本好熟你嘅，你再申請咁，佢都係再俾你噶啦。 即係回應翻頭先啊。 啊，陶景新，陆宇光都提到啦，即系有少少担心会唔会影响，即系惩罚就唔系惩罚中国，就反而惩罚咗香港人。而家好似咁，我举多一个例子，譬如读书嘅签证，因为其实你都睇到美国对外地留学生嘅签证咧，最近都有啲反复嘅措施嘅，即系如果你要系喺大学里边净系读一啲所谓遥距嘅课程咧，佢直情要你离开美国嘅。咁听讲就好似已经取消咗啦，呢个政策 取消咗。 咁但系会唔会担心就系美国对香港学生嘅签证会有影响，令到香港人去读书都难咗咧？ 啊，系难咗嘅。尤其是你读某啲所谓叫敏感科目，即係譬如嗰啲高能物理咁你想读个博士呢难咗㗎啦，因为佢觉得香港嗰、那个即係中国人啦，佢哋係嗰个担心係大好多嘅。 同一生我又想问返你头先。 当然呢佢都会审查详细啦。如果你我举例啦，如果你係啱啱住满七年嘅，而本身你喺有内地军事学院嘅背景嘅，咁我谂你都唔使谂啦。即系你啱啱做咗香港人，咁你点佢点会俾你啊？系咪 敏感资料啊？陶景生，我又想问翻你之前陆宇光提到呢一个制裁名单啊。咁吕哥好似冇提，好似叶柳都有名添啊！我听讲系啊，咁 有啲人提出嘅名单 啦， 系 有人提出啦， 唔系官方嘅名单， 传闻啦，传闻啦。咁你又点睇咧？阿土，你即系觉得呢个名单？ 我唔信，我觉得抬举咗佢啦。 咁但系即系行政会议成员会唔会都入去咧？吓， 唔系第一阵咧，点会单单系某一个议员？你起嘅作用几大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排咧，定系唔会咁快到佢嘅。就即系你话特首啊咩警务处长嗰啲咧就唔出奇嘅，但系咧就如果佢做咧，佢唔会做个别嘅单一个议员噶啦。 我有个谂法啦，土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其实可能会影响到将来愿意加入政府嘅商界人士噶，会唔会咧？ 会噶，当然会啦。因为你佢。即係如果從美國的角度咧，你加入特區政府，如果係一個會參與影響人權嘅政府，影響自由嘅體制嘅政府咧，咁呢個係一個代價嚟嘅啊。咁但係我真係始終希望啦，即係仲希望北京諗一諗，因為而家咧唔係香港嘅，香港太細啦。而家係中國同美國呢個關係咧。如果真係去到好激烈嘅對抗，甚至我都唔好話唔希望打仗咧，就算其他唔打熱戰啊，其實呢個世界都會好亂噶啦嚇。咁所以嗰個關係咧，就真係唔係我哋香港去考慮一啲咁細嘅嘢。係，即係我有信仰，我梗係祈禱啦啊，即係為呢樣嘢。但係因为唔系以我哋嘅意志为转移嘅，因为始终北京佢有佢领导人有佢自己中国梦啊，或者佢自己一啲嘅重要嘅战略利益嘅考虑啊，咁样吓。 好啊，多谢晒陶谨申，多谢你吓吓。陶谨申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都睇即系唔同方面嘅一啲反应啦。譬如特区政府咧就寻晚就发出严正声明，就强烈反对美国当局咧就系对将美国国会通过嘅香港自治法案咧就签署成为法律啊，同埋表示呢个极度反感同埋强烈不满啦。今次咧就系中国嘅外交部咧亦都系即系对此咧就系作出一啲嘅声明啦吓，咁亦都认为美国嘅做法咧系严重违反国际法同埋国际关系嘅基本准则啊！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是本地个案，两个数据都创单日新高。新增本地个案中有35宗未找到源头。一名新增的74岁患者曾经同66岁患者在街上相遇10多分钟，当时66岁男子没戴口罩，正在吸烟，其后74岁男子确诊。 多宗新增確診個案都與早前確診群組有關，部分來自慈雲山，包括慈雲山中心翠河餐廳收銀員的家人、慈雲山中心溫莎餐廳廚師的家人，以及三名溫莎員工的家人。另外，昨日確診入境處職員的五歲家人亦都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形容，確診個案越來越多，屬於源頭未明，沒人知道疫情是否已經到達頂峰。政府規定食肆傍晚六點至第二日清晨五點不能夠堂食，只能夠外賣。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增加可獲豁免的範圍，包括工作場所內的員工餐廳及部分食肆員工在食肆內用膳可獲豁免，但不包括工廠食堂。他又說，如果這些食肆內設有外賣區，顧客在食肆內等候的時候，員工的用膳區和外賣區需要有清晰的劃分。另外，徐德義說，根據規例，如果一些人士在食肆內等外賣，有戴口罩，並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警方說，九龍啟德木園街一個地盤內發現一個懷疑炸彈，長約一米。警方初步疏散大約1000名地盤工人，爆炸品處理貨人員已經到場處理。警方下午4時40分開始疏散港鐵啟德站內乘客，列車將不停該站，呼籲市民盡量避免前往上址。港鐵說，啟德站附近發現懷疑戰時炸彈，為了確保安全，啟德站需要暫時關閉，屯馬線列車不停啟德站。一名24歲補習老師被控去年11月在全港三罷示威活動中，在銅鑼灣藏有戒刀及半製成汽油彈，他承認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囚13個月。裁判官表示，控罪嚴重，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和財產免受侵害。案發去年11月11日，三名警員追捕示威者期間，在銅鑼灣邊寧頓街和怡和街交界見到身穿黑色衣服、戴著灰色手套及背著黑色背囊的被告，將一個雪糕桶放在馬路上面。警員上前將他制服，並且在他的背囊內檢獲打火機、消毒火酒、打火機燃料及戒刀等物品。政府化驗報告證實，有關物品可以組裝成汽油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咁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时炸弹，而家启德站仍然都系关闭，咁屯马线一期嘅列车就唔停启德站噶。而家屯马线一期来往钻石山站至到乌溪沙站嘅列车咧系每五分钟一班，就由于启德站附近发现战时炸弹，而家启德站仍然系关闭，屯马线嘅列车咧暂时都系唔停启德站。之后跟进翻意外嘅消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咧，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车多少少，快线受阻噶，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意外，快线受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后少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铜锣湾避风塘。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定富街。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西洋菜南街，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去亚街老街嘅支路咧，暂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喺西洋菜南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去亚街老街嘅支路系封闭嘅。咁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咁大车龙咧比头先短咗多噶啦。而家龙尾去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吓。 大家好。 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港区国安法实施咗之后咧，咁美国都对香港咧作出一啲嘅措施噶，咁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签署咗行政命令，咁就系话系其中一样嘢咧都系授权政府咧去到作出对咧港区国安法相关嘅一啲人士啊吓，去到作出制裁噶。咁刚才我哋访问咗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啦，咁佢都认为今次即系制裁人士嗰个类别咧，睇嚟都几阔啊。咁你头先嘅讨论都讲到话，即系会唔会都对于即系香港嘅政界有一啲嘅影响咧？吓、陈泽铭， 我个人分享少少睇法啦。大家可能听过美国有一条法例叫《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法》啊。咁嗰条叫 Magnitsky Act， 咁嗰条法案系好真系有牙老虎嚟嘅。如果美国政府觉得是在海外境外的人士，美国境外的人士是侵犯了人权的，或者一些人道理由的，他可以将他列入这个黑名单，而最大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可以要求全球金融任何的银行金融机构不可以再做这帮人的生意。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黑名单里面，你可能连银行户口都开不到的。即係假設你走去香港某一間大型嘅銀行，因為佢有美元嘅生意嘅話咧，佢可能就會聽美國政府話噶啦。咁所以我又唔可以太睇小美國所謂呢個制裁名單嘅，起碼對個別人士咧係有阻嚇力嘅。再加多一句，這個制裁名單咧，甚至可以推展到企業嘅。咁所以有啲企業咧，如果係列入咗呢個制裁名單咧，在全球度開户口用美元咧係有困難嘅，咁所以係實際上係對有個人同企業喺個貿易方面生活上都有影響嘅。 咁不过即系暂时咧呢个阶段咧，就美国未公布一个制裁嘅官员嘅名单啦吓。咁啊，陶谨申就认为咧，就系应该会有官员就被制裁噶啦。咁但系即系中国嗰方面咧都讲明话，如果美国有啲嘅相应嘅制裁行动嘅话咧，中国咧必定会作出反制吓。咁究竟会点样去打呢场嘅一个即系制裁战咧？咁如果睇翻之前咧，就譬如美国咧都关注到新疆嗰个嘅人权状况啦，咁佢早前咧亦都系制裁咗咧新疆嘅一啲官员啦，包括新疆佢哋嘅党委书记啦等等。点样制裁佢哋咧？就话系佢哋嘅喺美国嘅资产啊，直接间接拥有嘅实体咧，都会全部被冻结。而再之前咧，亦都系对呢啲嘅中国官员咧，去到施加签证限制。咁随之而嚟咧，中国咧亦都对主力去到推动呢个新疆法案嘅一啲国会议员，包括系鲁比奥啊、克鲁兹等等咧，亦都系提出一啲嘅制裁措施。咁啊，陈泽铭你自己有冇睇？譬如话真系有一啲嘅中国官员、香港官员受到美国制裁嘅时候，咁其实就好快就打呢个制裁战啦。你又制裁我，我制裁你。 系，其实贸易战或者所谓制裁战咧，其实都系睇双方会唔会加剧嘅，即系你又加多啲，我又加多啲；你放宽啲，我又放宽啲。咁作为香港，我成日都讲香港作为一个咁细嘅开放经济体咧，有全球第一大同第二大嘅经济体系喺度。作出一啲咁嘅對抗性行為嘅時候咧，我哋喺中間就好慘嘅。其實，所以我頭先同陶謹申都講，我真係有少少覺得咧，就係兩個大國打仗嘅時候咧，我哋作為啲小市民咧，係真係受到影響嘅。不論係商界又好啦，不論係頭先提到一啲企業，甚至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我係擔心嘅。喺目前呢個階段咧，暫時似乎都係一啲較為輕微啲嘅一啲制裁行動，就係禁止對方去旅遊嘅。但係再下一步會發展成點咧？我哋都係要拭目以待啦。 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又會唔會覺得好似陳澤銘頭先講大國之間嘅一個角力，好似香港都或多或少咧，都係香港人都會受到影響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咁我哋電話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咧經民聯嘅主席，亦都係咧工程界嘅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啊。盧偉國你好， 係主持人好，係 點樣評估今次美國對港嘅措施啊？ 其實咧就今次特朗普嚇即係簽署所謂香港自治法同埋呢個行政命令咧，就喺都可以講係意料之中嘅，因為最近嗰個國際政治嘅發展咧，大家都睇到好明白噶啦，嗰個局係好清楚嘅。美國即係政府啦嚇，特朗普特別係咧，因為面對第一就係嗰個美國嘅疫情咧係一路爆發，咁而美國咧其實係好複雜嘅，無論喺政治經濟喺內外嚟講咧，佢都係面對好多嘅問題包括咧佢哋國內即係最近嘅好多嘅即係示威啊等等嘅情況，咁所以佢轉移視線，特別咧將所有問題咧都係即係針對去中國政府。亦都咧係針對香港特區政府咧呢一個咁樣轉移視線嘅企圖同埋動作咧係非常之 明顯 嘅咁所以而家有呢啲咁嘅武器在手嚇，即係所謂個香港自治法啦、行政命令啦咁樣，咁佢會唔會用咧？咁肯定即係以特朗普帶頭嘅即係美國朝野咧，裏邊好多係針對中國嘅呢一種嘅心態咧，就肯定係。促成咧就一连串呢啲行动，所以咧我都可以讲系即系意料之中。 系 点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香港咧，香港人咧，亦都唔应该好抽离咁样睇成两个大国之间嘅角力。喂，我哋中国人嚟噶噃。咁、 okay, 而且你客观上睇，即系以今次疫情嚟睇咧，其实内地政府咧系即系绝对冇隐瞒，因为嗰个过程系好清楚嘅。 吓、okay. 阿卢伟国都想请教你咧，即系睇点样睇咧，对于各界嘅一啲影响啦，就今次都比较。 我谂咁样先啦，即系我谂先讲大原则先。 OK OK。 咁如果你话以即系我哋要完善所谓港区嘅国安法吓，即系作为一个藉口去针对香港。就所謂嘅各種嘅呢啲，即係所謂即係制裁嘅行動啊，取消 同香港長期嘅合作咧，其實呢個本身係即係即極不合理，因為當一個國家同埋國家下邊嘅一個特區啊，即係完善呢方面嘅國家嘅安全咧，係天經地義嘅事。正如美國，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各種咧係相關嘅國家安全嘅各種嘅條例法規，以至各種嘅措施與機制，係咪？咁所以呢個本身就即係極不合理咯。 OK， 咁至於你話喂嗰、那個影響有幾大咧？其實坦白講，即係美國今次做咧，其實佢就係對於喺民間管官方以至官方一路以嚟長期同香港好多方面，包括係經貿啊、文化、技術啊各方面合作咧，就係即係完全摒棄抌咗抌埋一邊。咁其實咧，你話個即係所受到影響嘅，其實好多就係美國人自己嘅。我舉一個例子嚇，即係我諗我哋喺即係商界比較耐嘅都明白。喺香港多年來都遇到所謂超級301啊、301啊、MFN 啊嘅談判啦，係好多年即係前一路路啦，即係其實周不時咧又有呢啲咁嘅問題。咁啊，如果有呢啲問題，好多時候美國都開聽證會嘅。其實好多時候出席聽證會係反對，即係呢一啲可能影響咗香港同美國之間合作咧。其實正正係好多美國公司嘅代表去講，所以其實呢個都證明咗咧。其实长期以来咧，即大家嘅互动合作咧，系大家对双方都有利。咁、okay. 美国嘅对香港嘅出口咧，就呢一个嗰个所谓出超咧，都系即系都几重要嘅。咁所以你话喂我哋当然啦，就唔希望见到即系咁样嘅情况。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咁做落去嘅话咧，咁我哋亦都别无选择，即系只能够。可以讲一句就是我哋都要顶住呢啲咁样嘅即不合理嘅制裁。 不如都问下你， 伤自己咁。 系，不如都问下你自己系代表工程界啦吓。咁而家美国其中一个嘅措施就系话，撤销对一啲嘅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技术嘅许可证嘅豁免吓。对工程界嚟讲有冇好大影响啊？ 嗱，其实呢个你话即系影响咧，又唔算话好多，因为即系其实以往咧，香港美国之间嗰、那个贸易互动咧，系其实就对双方都有利，亦都有好多即系较为可以讲系高科技一啲嘅器材啊，都可以系即系出口嚟到即系香港嘅。咁其实即系如果再讲到工程界嘅话咧，其实就即系话喺民间嘅层面，即系譬如话香港工程商会啊，同美国工程商会啊，英国啊等等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嘅互认嘅协议嘅签署嘅成员。譬如话咧，对于一般工程本科嘅互认签署，系嘛？咁啊，当然啦，今次咧就未话讲到咧，连呢啲都会受影响。咁但系呢个一个例子咧，就证明其实啊，喺一路嚟讲，即系民间喺呢方面嘅即系互认啊、合作啊、互动啊。其實是成功的 OK， 咁係而你睇翻香港嗰個工程業界都相對開放。 OK， 工程顧問公司啊、建造商啊，其實就係美資背景啊、英資背景啊、內地嘅資金背景都有啦，即係香港背景亦都有啦。其實大家係即係處一個長期即係合作互相提升嗰個咁樣嘅局面嘅。咁所以我亦都。觉得咧就即系呢啲亦都暂时睇唔到会受影响嘅，系、 okay. 嘛？其实你话好多嘅工程啊，或者其他方面嘅专业人士咧，即系嚟到喺香港，甚至乎喺香港系落地生根嘅外籍人士，都好多。 头先阿卢伟国啊，直泽铭啊，你头先提到咧就话，即系喺美国有啲听证会对中国制裁嘅时候咧，反而喺美国有啲商家会走出嚟，反而撑翻中国嘅，即系反对呢啲制裁嘅。其实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嘅，譬如喺香港嘅美国商会啊，其实佢一路以来个态度咧都系反对一啲较为严厉嘅制裁嘅，即系其实都发咗几次声噶。卢伟国，你自己嘅经验喺香港嘅美国商人嘅睇法系点咧？ 嗱，就普遍嚟讲咧，就都似我头先所讲嘅，即系咁样嘅睇法嘅。即系我就从一个即系香港嘅专业人士角度睇啊。咁但系呢个合作互动嘅结果，好明显就系即系佢哋都有类同嘅睇法，先系即系大家先系合作互动成功啊，系嘛？咁 咁而你講到話，譬如話，就算係喺內地生產嘅產品，其實好多咧就係直接間接咧都係美國公司嘅。咁所以點解我話以前咧就遇到相關嘅呢啲談判嘅話咧，好多時候即係喺美國嘅聽證會咧，反而美國公司嘅代表咧就去講，就係呢個原因。咁因為美國你雖然而家特朗普啊成日就鬧中國搶走佢職位啊，咁但係實際上咧係美國長久以嚟咧已經係利用所謂全球製造嘅網絡呢一種嘅即係生產嘅策略噶啦，咪等於你話 iPhone 咁，你話究竟係美國產品定係中國產品咧？咁佢咁樣技術上佢完全係美國喎，咁問題佢有好多部件啊，以至組裝啊，喺中國內地啫，係咪？咁你話呢啲咁樣嘅美國商人，即係佢又會點睇呢一種嘅合作嘅成果咧？咁所以點解我就認為喺民間嚟講啊，喺商界啊，專業界別啊，有好多咧係似美國嘅喺香港嘅。佢哋嘅即系嘅同行咁样嘅谂法嘅人，亦都系相当多嘅。 OK， 好啊吓，多谢晒卢伟国吓，多谢你。卢伟国咧就系经民联嘅主席，亦都系咧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 CIBS 廿九季全新节目 移植新突破，全面展示香港移植最新酸。 当个肾搏咗落个受肾者啲血管度，睇到第一滴血，唔系第一滴血， 第一滴尿，哎呀犀利！ 咁呢个系一个兴奋嘅感受， 喜庆在心头，带大家一齐体验精彩节庆。 江陵端午节咧系韩国嘅四大名节之一，着晒古装会朗读表演啊，唱歌表演啊。咁我哋有一样嘢叫粟德艾草做嘅年糕，几好食嘅。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歌进入辉煌时期。 嗰阵时咧卖得好好嘅唱片系印唱片，好似印银纸咁嘅。有啲好大嘅唱片公司咧，佢哋一年派17个月 bonus 嘅。但系就由2000年咧出现咗一样新科技叫 MP3， 令到成个音乐行业一路向下走啦。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赵增熙会同大家剖析广东歌制作嘅前世今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泽铭啊，刚才我哋就访问咗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啦，咁佢就相信咧，即系其实美国都好多嘅利益啊，喺香港嗰度啦吓，其实亦都好多数字讲到话咧，即系其实美国对香港咧系有一个所谓贸易顺差嘅吓，咁如果真系要去到做一啲嘅贸易上面嘅一啲措施嘅时候，其实会唔会真系话即系损害美国自己本身利益多过香港咧？咁所以好多商界人士在评估，其实今次对香港嗰、那个经济啊商界个影响。就并不如就大家即系忧虑中咁大，咁而咧美国去做措施嘅时候咧，亦都要非常之小心去考虑佢自己嘅利益啊。 我其实几同意呢个分析嘅。第一，香港其实系据我记得咧，系美国顺差系最大嘅，即系佢喺香港得到嘅外汇咧系最多嘅，喺全球嚟讲。咁所以咧就所谓先伤己后伤人嘅。如果你真系好出重手去打击香港嘅话咧，美国自己先受害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其实香港。其实最俾人扼住个咽喉嘅咩咧，就系联系汇率啊。美港元同美元个挂钩咧，呢个系我哋最脆弱嘅地方。简单讲，即系如果美国要对付咧，就系会用呢个核弹啦。所以我哋讲过就系话核弹嘅方案咧，就系影响香港嘅联系汇率。嗱，呢一个真系可以对香港系几致命嘅打击嚟嘅，尤其是对金融业、对成个香港经济稳定都有影响嘅。你問我會唔會發生？我個人嘅分析咧，因為核彈啊係咁大咧，就發生嘅機會細嘅。但係要小心，就因為特朗普都要競選。當一個人面對競選嘅時候，可能就會用得唔講得唔好聽啲，就係不擇手段， 打中國牌啦。 係啦， 又點樣睇咧？呢位嘉賓又點睇咧？電話旁邊有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陳偉信啊，陳偉信， 係你好， 你同唔同意頭先啊陳澤銘嘅講法啊？ 當然啦，冇人想見到個核彈嘅，咁但係至少喺核彈以外，咁其實我哋睇翻今次講香港自治法案也好，或者我哋講緊啱啱喺個記者會上面公布關於對於香港關係正常化也好，咁其實喺核彈以外都仲有幾多嘅選擇，咁就好視乎究竟係你做咩生意啦，或者係你係從事邊一個行業啦，或者係你自己個人嘅生活習慣。 咁譬如我哋講緊嘅就係話，我自己本身做學術嘅啦，我諗啊 ，Ivan 你自己都知。咁譬如你見到喺個制裁入邊嚟講，或者喺個條目上邊嚟講，咁第三條嘅其中一項就會涉及到閉校，即係香港中文大學嘅。咁啊，當然嗰個嘅合作就已經終止咗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嘅，如果你從事學術嘅話咧，咁另外一個我哋叫所謂 Fulbright 嘅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 亦都係會被取消。咁譬如如果你係做商界嘅，咁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話，你如果你有貨係出口去美國嘅話咧，咁以前我哋講緊，由於中國同埋香港本身係兩個唔同嘅關稅區啦，咁以前我哋講緊中美之間嘅貿易戰上邊嘅關稅咧，就基本上唔會 apply 喺香港上邊。咁但係如果你係有貨係出口去美國嘅話，咁而家可能你需要面對嘅咧，就會係同中國內地嘅商品同一個關稅咧。咁如果你平時有離開去開旅行啊，或者你諗住去美國就學嘅話咧，咁特區護照同埋內地嘅護照就已經叫平權咗啦，因為大家喺個處理上邊嚟講咧，都會係視為同一類型，或者我哋叫所謂同一種類嘅護照。咁以往嚟講咧，我哋叫做分開處理嘅。咁所以就好視乎究竟係你有啲乜嘢喺美國度啦。咁當然啦，我哋講緊制裁項目，即係我哋講緊第四條，咁就會涉及到我哋同美國係講緊係針對住一啲所謂嘅同國安法有關啦、同香港自治有關啦、同香港民主情況有關嘅人啦。咁當中亦都涉及到美國企業同埋美國公民能唔能夠同佢哋提供服務嘅。咁所以我自己本身咁當然，我唔覺得成件事係完全係冇影響嘅，咁當然個影響有幾大，就真係視乎你身上邊有啲乜嘢咯。 係，咁但係又見到有啲人士嘅分析就話咧，即係一來頭先講啦，即係美國喺香港嘅利益都好多啦；二來咧就係其實睇到今次譬如見到特朗普都未有用到啲所謂核彈嘅選項啦，咁其實可以選擇或者佢嘅力度、佢嘅決心，去到即係對付中國對付香港嗰個嘅決心係咪真係咁大咧？即係有啲人咁樣質疑。 我諗嗰度涉及到兩個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係咪要下下都出動到核彈咁先叫做一個好完善嘅制裁咧？我相信無論係香港人也好啦，美國自己本身也好，都冇必要或者冇需要出到呢個核彈。咁但係實際上嚟講，香港同美國嘅關係，除咗我哋講緊一啲所謂直接嘅貿易之外咧，亦都涉及到一啲所謂嘅間接嘅情況。咁舉例啦，譬如美國其實係佢除咗會考慮制裁香港或者內地的部分官員之外，咁其實美國亦都係制裁緊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嘅，例如有俄羅斯啦、伊朗啦。咁如果香港嘅企業亦都係同呢啲人係有交易嘅話咧，咁其實都會落咗去個所謂嘅管理名單入邊，或者係都可能會去話俾你知，就係話其實你有機會入咗商務部嘅一啲所謂嘅名單入邊。咁呢個係屬於一個間接層面上嘅嘢嚟嘅。咁另外一方面，當然我哋講緊嘅就係話，頭先我聽到嘅就係話嗰個係聯繫匯率嘅問題。其實聯繫匯率講真，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好香港嘅嘢嚟啫。咁但係其實另外一個我哋所謂嘅選項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個外匯交易上面嚟講咧，你只要涉及到用到美金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可能會擺咗落去呢個咁嘅制裁嘅模式入面嘅。而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聽到啦，咁其實喺銀行界或者喺金融界入面嚟講咧，就住國安法立法擔心美國制裁嗰方面嚟講咧，咁其實佢哋內部都開始準備緊一啲所謂嘅 compliance 嘅清單，去睇下佢哋嘅客户入面其實有冇機會跌咗落去呢個所謂制裁名單入面。因為其實我哋要知道嗰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譬如講緊某一間喺香港嘅發鈔銀行，咁其實佢係有好多嘅罰款咧，其實都係源自於因為處理咗涉及到制裁名單入面嘅人嘅一啲所謂嘅交易嘅。咁呢個對於銀行或者對於金融業嚟講，其實嗰個潛在嘅隱憂係相當之大。咁其實香港始終我哋講緊係銀行啊、金融起家嘅時候，咁究竟呢啲所謂嘅你如果用翻嘅講法叫寒蟬效應啦，或者係考慮上面嚟講，咁其實會唔會對於香港其實係另外一種嘅打擊咧？ 好，唔該曬陳偉信啦。咁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